人的面前，好几彪走几步就叫一声：“红七儿来了。”红七儿啊，跟着呢。就这样照顾着孩子把路赶啊，忽然红七儿一揪爹的后筐边，说：“爹爹别走嘞，有动静。”果然是孩子心灵耳朵尖，虽然说话的声音还相离着很远啊，可当真是白匪来巡山。红气儿，咱赶快隐蔽往下走，没注意把一块山石给蹬翻，这块石头哗啦咕噜直往山下滚啊，声音虽小也震满了山环，这声音就惊动了白匪巡逻队。干什么道？七尺磕叉都拉开了枪栓，白匪军顺着声音来追赶，站着开枪了，就喊成了一团。好几彪照顾着孩子往北跑啊，那前后的粮食四摇篮，听后面的喊声是越来越近，恨不能擂声双翅飞过山。又要照顾着孩子又舍不得米，急得他是抓耳挠腮两为难，暗想到山里的同志们还勒着裤腰带，绝不能把粮食落到那敌人的手里边，天大的困难我也要设法盯得住，经不起考验还算个什么共产党员。红七儿说：“爹呀，咱怎么办呢？”说着话是扶哧扶哧的气不安。好几彪听到了孩子这一声弯，忽然有一条妙计想上心间，对，我给他使上一个调虎离山计呀。孩子的生命恐怕难保全，我们俩只有这一个独生子，聪明伶俐的孩子将到十三，这叫我对他娘可怎么交代，不由得浑身发颤腰腿酸。有心我替孩子，可是孩子他替不了我呀，要不这样是爷儿俩牺牲，这粮食也进不了山。孩子要紧，革命更要紧。猛然他把心一横，就咬紧了牙关。